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确认后，婉婉已捂着耳朵跑远，严兰兰才冷了脸对小韩说： 你刚才说什么？ 小韩舔着一张脸无耻道： 怎么，你要免费送给我呀？ 严兰兰快步走到一侧墙壁边，墙壁上安装着一处消火栓。她打开玻璃门，从里面熟练地掏出一把消防斧，拎着走到了玻璃门前。严兰兰把斧子往旁边的窗台上一劈，指着小韩大骂道： 你他妈再说一次，你要是有种就滚出来，我马上给你砍成骨灰，出来！ 小韩目瞪口呆。严兰兰操着斧子滔滔不绝，不涉及父母且不重样的骂了五分钟，还包括用斧背敲门等威胁性动作。小韩瞅了瞅手里的短柄手枪，瞬间哑火，安静的宛如龟孙，跑到柜台后面缩起来，连咳嗽都不敢。严兰兰骂完人提着斧子就走了，临走前还不忘唾他一口： 臭流氓，什么东西，连骂人都不会，呸，丢人现眼的废物鸡。 严兰兰骂完了就拎着把斧子去找丁秋云了。池小池提供了自热毯，把孩子包着从车里抱到屋里，不闭闷在车里至少能呼吸一些新鲜空气。等他用热水将药送服下去后不久，热度便降了些下去。孩子也醒了过来，正睁着葡萄似的眼睛好奇地打量池小池。严兰兰叮叮当当气冲冲地走了进来，池小池看他来的方向就大致猜到发生什么了。景子华刚刚才在小韩那里撞过邪，再看严兰兰这副表情，哪里还有不懂的。他把儿子的头脸都拿小毯子裹着抱在怀里说： 没被那小王八蛋吓着吧？ 我才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就吓吓他，没想到就是一软包怂蛋，光知道耍嘴皮子，我可去他。 话刚要骂出口，发现一大一小俩孩子都眼巴巴地盯着他。严兰兰马上改了口： 他个小饼干。 秦子华笑了。儿子的情况稳定下来，他才有心思询问池小池更多情况。 你们来的地方情况怎么样？ 池小池大概讲了一下，和这里一样，所有与人类相关的 AI 系统全部瘫痪。 通知过什么时候恢复吗？ 池小池摇头。景子华性情干脆得很，发现问题后立即把思路转到解决问题上面来。 军队呢？不可能连军队也瘫痪了吧？ 池小池把剩下的酒倒进了空的保温杯，抿了一口，被辣得哈了一声。丁秋云还活着时，等了足足两年多，也没有等到任何军队。但希望总是要有的，只要能活着，等到希望的机会就更大些。 应该已经在集结了吧？ 池小池决定在这里留上一天，并把这处服务区化作第一基地。他将父母和婉婉留在这里，他也好出外搜罗物资，并把丁秋云原先的小队成员拉齐。还有跑了一夜，大家也该吃点东西了。池小池出门，在车后备箱里假意忙活了一阵，从仓库里掏了一整只新鲜现宰的小羔羊出来，拿了一只大汤锅，并叫醒了父母，叫他们进屋休息。丁父休息了一会儿，精力恢复不少，陪着池小池去服务区近旁折了许多用来取暖的枯树树枝。丁父也问及了这羊和锅的来历，池小池用了和购物时一样的说辞， 说是原本打算和朋友玩野外生存，除了锅碗外，他还存了不少大米和水，油盐酱醋俱全。反正外面冷成这样，存在父母车里就算是存进冰箱了。服务区里有餐厅，里面的烹饪机器人已彻底罢工，被迟小池一脚踹到一边。他把那些电子烹饪设施全部撤下，把铁锅架上灶。他开火，发现煤气剩的不算多了，也没多吝啬。给羊剔了骨，先拿骨头炖上了羊肉汤。乳白色的鲜汤沸腾不休，骨头连着鲜肉浮浮沉沉的。池小池守着火，小奶豹就守着他，趴在他肩上，拿热乎乎的小嘴巴抿着池小池的耳尖，一下下轻咬着，也不疼，明显是在撒娇。池小池把小奶豹抱进怀里，掂量了一下，发现他比起昨天来要长了一点。小奶豹啄了啄他的指尖，池小池把小奶豹举起来问， 我长得很像肉吗？ 问完，池小池就觉得这个问题傻透了，自己先笑开了。小奶豹歪头看他，轻轻捧着他的手指咬着，灰蓝色的眼睛里只有一个池小池。池小池开始认真考虑，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，要不要从今天开始培养小奶豹从小吃熟食的好习惯呢？锅里的骨头渐渐酥软了，有煮烂的骨髓化进汤里，添了些盐和葱蒜后味道更美，鲜香的热气扑得人睫毛湿漉漉的。等汤煮到了火候，他热腾腾地端了一整个锅子，直接往休息室走去。员工休息室和加油站还有一段距离，关好门点上明火也不碍事。脸盆里盛着柴，烧得黄黄的，还带着点水汽的柴在脸盆里噼里啪啦地响着。这原始的取暖方式足够有效，整间休息室被烤得暖融融的。进去后，池小池直接把铁锅摆在了脸盆上，做了个火锅，还添了一把红薯粉丝进去，摆了几个大瓷碗，叫一家人围着锅盛汤盛粉条，热腾腾地喝了一顿羊汤。羊肉是发物，锦一鸣高烧初退还吃不得，池小池就拿开水烫了一份八宝粥，让孩子甜滋滋地吃了个饱。羊肉汤的香味袅袅地飘入了冷得刺骨的便利店里。小韩啃着冷硬的面包，满屋子打转取暖，脸上手上都冻出了紫点子。那香味勾得他满心烦躁，他撕了一大块面包塞进嘴里，却因为吃得太急噎得直翻白眼。他抓起一瓶开了盖的矿泉水灌了下去，牙龈都给生生的冻麻了，直接一口水喷了出来。他捂着腮帮子狠狠地骂了句脏话。他刚才隔着后窗听到那个姓丁的跟他老爹说话，说他一家子要暂住在这儿，而姓丁的要出去找物资和外援。姓丁的足有1米8，而且一看就是个练家子。小韩也虚他，还怕他仗着武力来抢便利店。现在听说他要走，小韩窃喜之余也冒出一点新念头出来。这天气实在古怪，所有 AI 又都停转，看样子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。要是姓丁的一走，服务区里就只剩下了老弱病残，他也能趁着这个机会去收收保护费。锦姐的姿势他觊觎很久了，还有那个戴手铃的小娘们儿，辣是辣了点，但是长得够劲儿啊。想入非非的小韩又啃了一口面包，却发现沾着自己口水的那部分已经结了冰。饭后，池小池跨上摩托，打算顺着高速一路往南去找下一个城市，把原先队伍里的孙家兄弟找到。至于他此次的任务对象，池小池全没放在心上，左右他已经设好了局，只等人入瓮了。